一个人能够唱歌那么多年，不管他是在发片做歌手，或者是在 pub 里面跟大家分享，他一定都是非常热爱唱歌这件事情的。也只有热爱才能够把他发挥的那么出色。就好像齐豫，他根本都不是学唱歌的，也不会弹任何的乐器，但是就凭借喜欢和自己的好声音走到了现在的高度。 你在天空飞翔，我在地面游荡，看似两个地方，其实都是一样，其实都是一样，其实都是一样，其实都是一样，其实都是一样。 我在天空飞，你在地面游荡，看似两个地方，其实都是一样，其实都是一样，其实都是一样，其实都是一样，其实都是一样。 很多的上班族呢都有这样一个怪病，上班的时候呢风风火火，但是下了班以后回到家以后呢就一句话都不想说，面对朋友同事的时候呢是笑容可掬，但是回到家里面对自己的家人呢那非常的冷淡，这被称为是下班沉默症。如果你也不幸有开始有这种表现的话呢，建议你都听听温暖系的歌，看一看积极正面的东西，为自己来注入一些多的活力。同样是我心里的治愈系，这首歌来分享一下，来自羽泉，叫做最美。 为了这次约会，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，准备了12朵玫瑰，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，你的美无声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这次动了情，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所有人都只看到黑人和范范甜蜜的一面，而我相信最恩爱的夫妻也总有吵架和威胁要离婚的时候。黑人说，范玮琪呢从来都不计较他的家世、他的学历、他的财力。曾经他们两个人呢遇到过很多让人感动的事件，比方说黑人在遇到工作的瓶颈、节目停播、没有任何收入的时候，范玮琪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跟他吵过架。 我的头顶老是有一点乌云，我的脚也常常踩不到底，我的时好时乱发脾气，我的牢骚连我妈妈都不想听，从来没有嫁入豪门的命，刀枪坏下了头会中个两三亿，哦，背个 LV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死不承认自己只是个老百姓，我就是范范之辈，我上班 NSN 偶尔也打打瞌睡，哦，范范之辈，我碰到连续假期还会喊万岁，范范之辈，我就是范范范范范范范范之辈，你也是范范之辈，我们一起来做快乐范范之辈。我的男人缘几乎是零，我的腿长也长不过林志玲，罩杯再怎么挤也不会有G，我的青春永远不敌那 SHE， 唱歌到底比不上原住民，没得到金曲还要说声恭喜你，主持功力绝对输给陶晶莹，幸好身边还有几个棒棒糖弟弟，我就是范范之辈，可以的话我想要唱歌唱到六十岁，其实我也无所谓，哦，范范之辈，我就是范范范范范范范范之辈，你也是范范之辈，做个快乐范范之辈没什么不对。 Hello boys， 收点围裙就当作是在补身体，有时候吃点小亏就是占占便宜，赚钱不需要靠内线交易，我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没说服力，这个世界有时候不太公平，爸爸说拜托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，没有下螺丝钉哪来的大机器，更何况快乐其实不需要犹豫，上早起 是来自范玮琪《范范之辈》。明星最怕有大头症，而范玮琪能够把心态摆到范范之辈上面，说明他显然不是一个平常人。再来听一下谢霆锋这首歌，当年每一个电视台、每个大街小巷，你几乎都可以听到《因为爱所以爱》，让人很有记忆感的一首歌。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，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，因为我是一个人，只能够对感觉坦白。 是为了你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。只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。别管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。只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因为爱，所以爱。 眼神心像海底针， 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，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， 浪漫没天分，反应够迟钝，不够情深，话叫做颜色，但很矛盾，喜欢你 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。 眼泪再苦再咸，有你安慰又是晴天。 靠得再近再贴，少了拥抱就算太远。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。玩得再疯再野，你的一眼我就收敛。 马路再宽再远，只要。

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将真心当是艺，当光阴已渐逝，方知它珍贵。你已有衣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爱我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 Thanks,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，教我恋爱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 Thanks,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，心当是艺，当光阴已渐逝，方知它珍贵。你已有衣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 男歌手用女生的英文名来做歌名，总是让人觉得会有非常多的联想。刚听到张国荣叫做 Monica， 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陶喆，因为他的专辑当中呢，就经常会有女生的英文名字出现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陶喆收录在第一张同名专辑当中《Angelique》。 Oh, angel, my love.

是强呀强在无情看中， 朋友评价说呢，这首歌实在是太美了，美的就好像是一道新鲜的阳光，可以穿过阴霾来照亮我们的双眼。如果你现在呢还没有体会到这首歌美好的意境，那就再给你一个机会仔细来听一遍。 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，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 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 北京时间。